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今日日期2025年2月13日， 情人节前一啦，同佢冇关嘢。 我生日前三日添，即系咁啊！继续我哋之前讲 DeepSeek 嗰度个部分。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而家基本上咧喺中国嗰边咧，我见到咧大部分咧基本上日日都系喺度讲咁啊。中国以外就其实已经就嚟火机咗佢噶啦，咁啊 ，Nvidia 股价升翻上$83啦，即系唔呃你啦。咁呢个礼拜又出咗单新闻，我哋阿搞屎棍 Elon Musk， 即系我知佢喺搞到美国嗰边乱七八糟，发底朝天咁，就系将美国搞政府搞到底朝天，但系唔关我哋事。我哋讲嘅系一个少少八卦，我觉得暂时系八卦啦，虽然可能日后可能会变成个大话。阿马斯克又想买嘢了，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佢话想买嘢10次又9次半。都系得个吹住嘅啫，都系鸠吹嘅啫嘛。但如果真系嘅话咧，就几好笑了。佢今次想买咩啦 ？Open AI， 即系如果你仲记得我哋之前讲好耐之前讲专题嗰时有提过啊，阿马斯克其实曾经系 Open AI 嘅投资者之一嚟嘅，即系可唔可以叫投资者，做赞助人啦。总之佢俾个钱，但系后屘就因为对 Open AI 点未来要点样行，大家各自有唔同嘅见解，系嘛？佢哋各自有一套说辞啦。我哋听翻我哋之前讲，我就唔讲咁多啦。咁最后分咗手之后，而家 Open AI 大家知啦。咁佢而家突然间就话，不如我买翻你啊，将你成个买翻，出价974亿美金，比佢买 Twitter 嗰时仲要贵，好似买咗500亿啫嘛，即系打个 double。 咁唔同 Open AI， 当然啦 ，Open AI 值钱好等多啦吓，即系人哋风头等你啊嘛。 但都系、就是，但都系买唔起呢、这个价钱。 其实睇，因为调翻转咧，唔系睇佢有几多钱，即系你知有钱人嘅玩法就唔系即系讲我有口袋有10蚊，然后就买10蚊嘅苹果噶嘛。人哋系讲紧我口袋有100亿，但系我攞人哋嘅200亿去买一间公司噶嘛，唔系讲自己嘅钱噶嘛。因为佢买嘅对象 Open AI， 所以咧理论上佢比当初去搵人俾钱去收购 Twitter 咧，系容易好多嘅，因为你买一对象贵啊，所以更加多人会愿意投资落去。尤其是呢期基本上你知，无论系啲华尔街资本又好，其他都系最风头等就系 AI 噶啦。大家自然，如果唔系，点解我哋咁 Q 多专题都讲紧 AI？ 虽然主系我讲，咁啊，咁佢就话要买咁啊，对面就等于话收皮啊你。即同 Twitter 之前当时一样啦，当然我相信呢次嘅恶意敌意应该比较强嘅，毕竟佢哋曾经分手过，当年佢哋唔系有咩争拗都唔会分手噶啦。咁佢就话，我出97.4亿美金收购翻你 Twitter 啦，即当然系嘴炮啦。我谂紧，如果我系马斯克，好啊，俾钱，我知道佢同当初佢收购嘅价值相近，就系大鸠佢，我唔信你攞出97.8亿美金过嚟啦。 咪有一样嘢唔同嘅，就系、是、OpenAI 开放收购就系、是。X 而家系佢自己独家嘢，出人我喂，你想收购？我谂住卖，对唔住你，我试冇上市嘅嘢，你买已经买咧？ 讲笑啫，都系嘴炮嚟嘅啫嘛。 就咁讲噶啦，喂，应该咁讲啊！阿Elon Musk，你买得到请买。 阿马生可能也许未必认真想要 OpenAI 嘅，但系买唔买到同埋真系咪真系认真要收购系另一回事啦。如果佢真系买到，合并翻佢原本就搞紧 XAI 嗰嚿嘢啦。可以好劲下嘅，而且都唔太可能会有垄断啦。即系虽然可能性实现可能性好低，但系如果真系发生嘅话，都几大镬嘢，即系几大单嘢啦。唔系冇正面冇负面咯，可能会做出一啲好怪物嘅嘢走出嚟啊。OpenAI 嗰边咧，主要就在于唔系指佢收唔收购问题，佢时机有啲尴尬。点解咧？因为 OpenAI 一路为人诟病一样嘢，就系佢而家越来越唔 open。基本上变咗 close AI 噶啦，唔单止系开始搞盈利，啲嘢亦都唔会放出嚟。到底你 open 咗喺边度咧？除咗俾人用之外，即系我呢啲免费，我又唔系免费，就我有俾钱喎。OK， 唔好意思。咁啊，除咗会俾部分人免费用之外，其实你 open 咗喺边度咧？咁佢都知呢样嘢啊，所以咧佢就而家 open AI 其实系搞紧分拆，即系盈利嗰部分自己成立一间公司，然后公益嗰部分咯，就继续做翻佢公益应该要做嘅嘢。其实因为我哋科技世界，尤其是软体方面啊，好 Q 多，其实都系会有呢啲咁嘅嘢啊。譬如最简单就系 Firefox， 即系穆斯拉基金会啊，系一个非盈利嘅基金会嚟噶嘛，亦都有好多啲 project 其实都系非盈利，然后靠啲人去捐献为生噶嘛。即系譬如维基啊嗰啲嘢都系咁样搞噶嘛。其实唔出奇嘅，所以佢咁样分离翻咧，系比较少人会攻击佢啊。咪就系正正喺呢个时间点，你开1000亿去收购 OpenAI， 系几搞镬下嘅。其实咁啊，唔知佢觉得系好时机啊，定系想搞镬佢个分离案啦、啊。即系总之就系 搞鸠佢，纯粹搞鸠佢。 都唔出奇啊。咁但系调翻转，如果对方真系话 O K 啊，俾钱咯，咁我又觉得佢就真系会买噶、啊，1000亿去买 Open AI 唔算好贵啊。而佢而家 佢而家真系买，绝对买得起。讲真， 都系嗰句，主要系因为佢买嘅对象值钱，所以你肯出钱就可以摘到资噶啦。之前佢买出得都唔系全部自己钱噶。本来话，但系后尾好似唔记得边个有王话唔捞啊嘛，咁但系 Open AI 一定肯有人肯出啦，即系虽然过唔过到微软个关啦，应计啊，即系微软湿唔湿佢，肯唔肯制唔制？ 如果应该咁就，如果要买微软买咗啦，可能已经做埋咗啦。 咁话唔定佢哋入边都企到喺度咬紧咧，即系唔知咁啊。总之呢个其实引子嚟啊，嗰啲引咗几分钟啊，唔好意思。咁啊，呢个近期另一样咧就系 Open AI， 我哋之前专题嗰时候有提过，DeepSeek 攞咗 Open AI 嘅资料去训练佢嘅模型，咁系违反咗 Open AI 嘅使用守则啊嘛。咁嗰阵时就话喺度研究紧要唔要告，咁而家最后咧，我哋上个礼拜就话唔告了。咁主要系因为我估系难告，同埋唔符合成本利益，唔划算咯。你咁样告起嚟，又要花大钱，又唔一定赢，告赢咗又未必有钱收翻，唔符合比例，咁啊算够数，有捻得你啦。咁而且业界唔可以叫业界，学术界咯，就主流都系觉得，喂大佬，你 Open AI 当初话 open 嘅喎，咁而家人哋攞呢啲嘢，你又屌三屌四，咁你仲讲咩 Open AI 咧？学术界咁样，咁业界嗰边咧就系认为，大家都想要你啲嘢。咁如果你告成功咗嘅话，咁你下次咪告我，所以就其实佢都几唔得人待见噶。佢呢次起诉，咁所以考虑完之后，佢都系唔告啦。咁但系佢唔告，就佢还佢唔告。但系道理其实理论上依然系站喺 OpenAI 嗰边啊。毕竟人哋当初你用嗰阵时有签使用协议噶嘛，因为 OpenAI 前排咯，我应该冇报过啊，又出咗个 plan。之前$20一个月噶嘛，虽然我用 API 就系用几多扣几多啦，佢后屘又出个 plan 啦，系$200一个月嘅美金啊，即系计埋数就系千几蚊。对我哋嚟讲，千几蚊一个月梗系好捻贵啦，但系对啲大公司嚟讲，哇，千几蚊无限任用，扯捻到爆，其中肯定有 DeepSeek 份。哇，我千几蚊一个月就可以扯你咁捻多资料，平过自己搵好捻多啦。 系咯。 所以啲人就话，唔系喎，即系当初你攞人哋 internet 啲资料啊，你够冇俾钱咯、啊？我蒸馏你个模型啫嘛，蒸馏不能算偷，咁啊，即系咁咪系经典嘅典中典啦、啊。你一定又系偷咗人哋嘅模型啊！碟师睁大眼睛说道：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亲眼见你说出 OpenAI 规则，碟师便涨红了脸，上天跟条条产出真变道，蒸馏不能算偷，蒸馏。AI 的事能算偷摸，接着便是难懂的话，什么2000张 H100， 什么 SDF 之类，引得证人哄堂喜笑起来，店内外充满快活的气氛。我一定要读晒成段嘢出嚟，即系基本上就系咁一回事咯。因为后屘又话出咗啲咩唔用$500训练啊，$50训练啊嗰啲嘢，其实嗰个嘢咧，基本上你冇前边嗰嚿嘢，又做唔到后边嗰啲嘢。其实有啲用魔法对付魔法 ，DeepSeek 话自己用$500,000搞掂啊嘛。其实点解会$500,000几搞得掂？好大一部分就因为佢咪由零开始。我之前都讲过啦，而家就系、是，你咁样嘅话，咁样都算系你开发嘅成本啊嘛。咁我攞你个模型出嚟，其实同 FivePool 冇咩分别嘅咋。喂，大佬呢啲嘢唔好话$50啦，我钱都唔使啦，俾电费得啦，我攞你个模型落嚟，我用自己蒸馏你呢个动作真系他妈的唔算得上算一个开发咯，咁算啦，咁咪即系有啲人仲喺度攞住嗰啲嘢去讲，就有点而蠢了咁啊。不过如之前我上一次专题所讲啦 ，DeepSeek 对成个 AI LLM 大模型最大空缺唔系话佢几平靓正，而系 thinking。thinking 呢嚿嘢捧出嚟，虽然都唔系佢首创嘅，但系佢系第一个公开话你听我谂紧啲乜嘢。因为最初以我认知中，最初第一个晓谂嘢或者系有呢个咁样嘅步骤 thinking 呢个步骤系 Owen， 即系 OpenAI 嗰嚿。但系佢谂嘢嗰阵咧，佢只会话你喺我思考中，你谂紧啲咩？佢唔话你听，佢只会有个结果出嚟俾你睇。而 DeepSeek 嘅最大嘅就系佢 thinking 嗰部分都俾你睇埋。咁你就会见到佢点样谂嘢。咁一嚟就系佢可以改进你嘅输入嘅，因为我提词嗰阵时，我可能我冇谂到咁多嘢，但系佢见到话对方佢冇讲到明啲乜乜乜乜，咁我认为系乜乜乜乜乜，咁我未必系冇谂到嘅，只不过我写嗰阵时可能写漏咗，或者系冇谂到佢会考虑呢方面嘅嘢，即系譬如我叫佢想象一啲嘢，佢会以为我系想要啲科幻型嘅 故事，但其实不是，我只不过是说你可以想象下其他个剩返保育的内容啫，即譬如我要佢输出 gentle 用嘅提词啊，咁有时佢会以为我想一啲奇幻型嘅风格，但其实唔系，我只係话你，因为我嘅输入词系话你可以想象剩返落嚟有啲乜嘢可以保育嘅，但佢将想象连结咗去 fantasy 嗰边，咁成件嘢就错晒啦。咁我见到佢点样 thinking， 咁我咪知道哦，我呢度唔可以咁样叫佢，佢会諗错嘢嘅。又或者系我咁样讲，佢会諗漏嘢嘅，或者系会去咗第二边嘅。咁我咪可以改善我嘅输入囉，对使用者嚟讲。咁啊，同埋补充返啦，上一次我录音上一个专题讲嗰时呢，就入面讲到佢 thinking 其实一个可以系指令嚟嘅，直情系用指令嘅方式强制加入佢度，令到佢好容易可以做到催眠。咁啊呢样嘢呢应该系佢自己都发现问题啦，佢好快就已经修改咗呢样嘢，而家系冇得咁样去输入 thinking 去介入佢嘅思想入面啦。咁啊有啲可惜嘅，不过就你当系一种意外嘅漏洞啦，即係係功能嚟嘅，但係意外地会俾人对佢嚟讲可能係恶用啦咁样。咁而 thinking 呢样嘢其实係几引爆咗，我觉得我讲引爆会冇咩，的确係而家 LM 其中一个重点进步空间嚟嘅，就可以咁样讲啦。O1 点解会咁劲，其中一个好重要原因就係佢会立多次，然后再 DeepSeek 再出。见到佢，其实喺 DeepSeek 出之前咧嘅 Mini 2.0 都有出 thinking 啊，不过佢就出得好卵低调。我喺 API 边有用到嘅，用咗段时间啦，其实已经。咁佢后屘啊正式喺网页版都用翻出嚟啦。咁啊，然后因为 DeepSeek 嘅用啦，我哋上个专题好似有提到，唔记得咗啦。OpenAI 亦都出 O3 去调对抗啦，你呢头出个嗰头嚟，即系佢呢啲挤牙膏，真挤牙膏，即系你唔出啲嘢出嚟啦，我都唔拱个新模型出嚟。咁啊，两个我都再试晒啦，咁啊逐个讲下啦。因为大家可能多少有个谂法，就系觉得哦，即系 AI 就你劲啲，我弱啲，你劲喺呢度，我劲喺度。其实不完全系咁噶，甚至而家你甚至可以话一个人工智能，佢其实你可以视为佢一个人嚟嘅。即当然你话唔可以话佢有人格之类，我指嘅系佢会有佢自己嘅性格，有自己嘅专长。即譬如我同阿杰特倾偈，同我阿小直倾偈系两回事嚟噶嘛。佢对方擅长嘅嘢有唔同，优劣嘅嘢有唔同，或者系思考方式都有唔同，所以点解认识咁多种唔同嘅模型，你就会知道哦。譬如我揾乜嘢就要揾边个人，即系我哋录音都会啦。讲科技嘅嘢你要揾边个啊？你讲漫画要揾边个？大家都会有呢种谂法噶嘛。所以点解要认识多啲模型？咁啊，其实我系好强烈建议各位用，就算要连 VPN 都好啦。连 VPN 去见睇下其他唔同嘅模型，尤其是 Google 嗰档，即系 Gemini 同埋 OpenAI 嗰档，其实你只要建立咗一次 API 咧，往后就一路永日噶啦，唔使再考虑啲咩 VPN 嗰啲嘢噶啦，你只要搞一次嘅啫，其实咁啊，逐个讲下啲模型啦，即系首先系 O3，我喺讲佢之前讲嗰个笑话，我不吐不快，某个 KOL 唔系熟呢行嘅，又夹硬要讲，跟住佢讲咗样我觉得系非常之经典嘅白痴嘢。虽然我觉得呢个系 OpenAI 嘅话，佢话我用 4O 嘅模型即系聪明过 O1 好 Q 多，我唔记得佢有冇读错顺序，因为我上次专题都错咗好多次，有时读咗 1O， 有时读咗 O1 嘅，即系正确应该系 O1 啊 ，4O O1。即系你知佢啲代数仲衰 Q 过 Xbox 噶啦 ，Xbox 三六零个命名方法已经成日俾人吐槽噶啦。佢二三四都仲系正常嘅 GPT， 跟住四之后变咗四 O，OK、OK, 你加后缀唔系叫五算啦。你再下一代叫咩啊 ？O1 下一代叫咩啊 ？O3 咁 O3 先进啲定四 O 先进啲啊 ？Xbox 三六零 ，Xbox One Xbox X 咪话咯，我真系不得不吐槽啊！所以搞嗰啲唔系好在行嗰啲咧，直情系会有啲会以为四 O 会先进过 O 三嗱，四 O 之后下一代系 O 1下一代 O 三啊。虽然我用完之后有点而谂紧 O 三系咪真系 O 1下一代嚟？佢嘅进步真系有，但系佢应该唔系直属嘅。点解我试过第一样？我试每一个模型第一样就是首先问佢你嘅知识点系几时？即是话问佢到底佢个模型资料集系几时建立嘅？因为通常情况下，佢个知识点嘅之后嘅嘢咧，佢系完全唔知道嘅。有啲似即系我哋成日讲喺，尤其是连登讲啦吓，师兄瞓咗几多年啊，或者师兄坐咗几多年啊？啲模型其实好多时都会有呢个数字嘅。譬如 DeepSeek R1 嘅话咧，佢系2024年7月嘅知识点去到嗰度嘅啫，之后嘅嘢佢系唔识答嘅。 咁每一个模型都有。咁我本来纯粹就系想问佢，我当初问嘅系问佢估算下呢个 GPT-4O-O1 同埋 O3 用咗几多钱去做，即系想佢推理呢个过程啊，因为冇实数啊嘛，冇公开啊嘛，但系想听佢点样推理。咁然后佢话，佢讲嘅 O1 系咪其实系咪指四啊？即系佢直情唔知道，我先即刻走去问翻佢，你个知识点系几时啊？2021年。我屌啦星，今年2025年咯，你话我听 O3 个知识点系2021年嘅事，你呢三年瞓捻咗啊？你谂下呢个模型俾人雪藏咗几耐啊 ？OpenAI 出咗几红咗几耐啫？大家知啦，大佬。 唔系，其实我而家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呢样嘢我讲起你话雪藏呢个问题咧，其实我一直认为咧，AI 佢本身佢因为佢之前咧佢讲系通常会用早一次，即系嗰个版 version 啊会早两年噶嘛。其实而家有冇啲时间差咧？嗱 ，X 我知道佢冇啦，佢即时噶啦，佢而家个good 里面嗰个XAI 全部都有，呢个系冇得改变嘅。因为通常情况下，你可以想象就佢收集资料，然后将个资料训练成一个模型。在他收集停止收集新资料的时候，就是他的知识点最后时间，然后开始训练模型，他基本上定格在那里，他不像人，人会一路花紧学，你一路会吸收紧新的知识的嘛，即是不知道你学的知识外界的知识你会知道的嘛，但是 AI 你当中是混在一间房里面去创作，即是我们漫画狂战记也好，你史罗伯格都有啦，混了你在一间房里面去做创作，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他是不会知道的。就是类似咁嘅情况，但系点解有时你会见到佢好似知道新嘅嘢咧？其实系因为佢有个工具，去即时去访问翻现实嘅网络，从而结合佢原本嘅个知识，即系等于你真系坐咗几年出到嚟，咁人哋问起你啲嘢，你即刻就去 Google 咗啲资料翻嚟，然后就再根据你现有嘅知识去结合出嚟，所以你睇起嚟好似佢系知道新嘅嘢，其实唔系嘅，其实佢资料只系去到知识点嘅时间点嘅啫。咁啊，因为而家新嘅模型咧出到嚟，基本上都会配合呢样嘢，所以你睇起嚟佢好似系知道新嘅嘢，其实唔系嘅。譬如 Gemini 啦，甚至而家 OpenAI 之前一段时间都唔得嘅，而家就佢都加咗呢个工具落去。你打开 OpenAI 嘅页面啦，佢入边有两个选项，一个叫搜寻，一个叫推理。搜寻嘅话，如果你打开咗搜寻嘅话，佢会同时将你嘅问题或者将你嘅输入啊掟落去 Google 之类啦，总之佢嘅网络工具去搜寻到底有啲乜嘢出嚟。吓、啊，唔系 OpenAI 因为咁病嘅，唔好意思。咁啊，总之就系佢会搜寻一次，咁根据嗰啲资料再去结合，咁样样就会好似佢好似知道新嘅嘢咁样，但其实唔系嘅。佢嗰部分搜寻出嚟嘅资料同佢原本就训练嘅资料嘅权重同埋熟练程度系不可同日而语嘅。佢原本就有嘅知识咧，佢系好熟练、好融会贯通嘅。但系搜寻翻嚟嗰啲嘢咧，好密伦吞枣噶，仲衰过你而家叫我 Google， 然后答个答案出嚟，仲衰 Q 过嘅。其实呢个方面都系个模型嘅能力嚟嘅。你个工具做得写得好，个模型能力高嘅话咧，就会好似比较好啲。ChatGPT 之前咧，佢嘅Reef 搜寻啦，搜得好 Q 烂嘅，佢只会搜寻第一页嘅头几个资料，然后几乎是照得俾你咁样嘅。最初啱啱出嗰阵时，而家好咗好多噶啦。但系 O3 咧就因为佢啱啱出啦，佢既未结合到搜寻嘅工具，而家应该得噶啦。其实然后亦都睇唔到图片啦嗰类嘢。咁啊呢啲就算啦。呢、这个你睇翻个本质，因为嗰啲嘢全部系附加落去嘅。咁佢同我讲佢嘅知识点去到2021年，即是话呢个模型已经放咗喺度好耐好耐好耐。唔知佢又想做测试啊，想做 fine tune 啊，定基于咩原因一路都冇攞到出嚟。结果而家对方订咗嚿 DeepSeek R1 出嚟，突然间就病急啦，就开始乱投医。虽然佢嘅知识好硬，因为 O1 嘅话，我记忆中佢系去到2024年头定2023年尾，我唔记得咗个知识点几时啊。总之相对比较厚好多嘅，都好啦。就算系咁都好啦 ，O3 嘅推理能力其实强好多啊。我用嘅其中一个做法就系乜嘢咧？因为佢哋都唔知道，即系有几单嘢，我就系做测试嘅，现实中发生嘅事。一个就系阿萨德政团倒台，一个咧就系韩国戒严事件。我谂大家应该知啦。咁我就同佢讲，嗱，我知道你唔知道嘅，因为个知识点打口啊嘛，你唔好收集网络，你尝试去分析点解阿萨德政团会倒台，同埋呢个南韩宣布戒严之后点样发生，咁样同佢讲，叫佢尝试去推理出嚟。然后我连评翻我都烂啦，跟住我就将新闻嗰啲类似嘅嘢跳落去。嗱，事实最终系咁样嘅，你自己讲同你自己估有咩分别 ？O1 我做过一次， 欧沙我都做过一次，阿萨德嗰边就冇办法嘅，即系基本上佢问我啲德国答案就好慢咁有嘅，基本上你唔可以话佢错。咁欧三都系一样情况啦。咁去到韩国嗰边咧，就系欧温咧就一半半啦，有一半啱，一半错，即系佢估个事态发展啊，一半啱，一半错。咁欧三咧就我可以大半都啱咗，唯一估错嘅就系佢估唔到六个钟头玩完，大家记得新闻噶啦，戒严六个钟头就玩完啊嘛。佢唯一估唔到系呢一样嘢，但系大部分其他嘢咧，虽不中亦不远噶啦。推理能力，即系呢、这个，即系喺佢眼中啊，其实我系要求佢占卜未来。即系当然佢系根据现有嘅资料啦，现有和过去嘅情况去占卜一啲佢唔知道嘅未来。我哋知道，因为佢嘅知识点停咗喺2021年啊嘛，咁即系佢唔会知道2022、2023年嘅咩嘢。连南韩嘅总统系尹石月都要我话佢听嘅，咁唔紧要。总之我讲完佢听，咁佢估到呢样嘢，你可以话系一种推理，亦都可以话一种占卜未来。因为现实中其实有一种唔记得叫乜嘢啦，总之就系以现有嘅资料去推断未来系点样，系一种精算嚟嘅。我而家要佢做嘅就系呢样嘢，咁佢嘅推理大致上都正确嘅。而最搞笑系乜嘢？个追加咗个问题，你估下台湾民进党会点样应佢咧？咁佢就话大概就应该系话我哋都系追求民主自由嘅，跟住又叭叭叭咁啊，即系重新提翻嗰呢样乜嘢，跟住我又贴翻民进党点样回应，跟住问你自己话同你估嘅有咩唔同？其实大方向都啱嘅，都系强调呢个政宪民主自由嘅，不过我估唔到佢咁激进咁解啫。跟住我问佢，咁可唔可以将你嗰句总结为，我都估唔到佢咁撚癫，你都可以咁样讲嘅。O 三就咁样答我嘅， 唔系即系有个用一个超人人类永远超越电脑嘅讲法就系、是你唔呢样嘢就我唔好熟咧，就听到呢个系我吓咗跳嘅。NBA 特拉斯卖咗佢嘅当家球星佢湖人嗰单嘢啊嘛、 哦，我记得，我知你讲呢、这个。 跟住有人搞笑就走去搵喺游戏里面做咗吹，佢吹话黐线，边有人咁吹啊？冇可能嘅，有 一样噶，即系人类嘅黐线系机械计算唔到出嚟嘅。 哎呀，咁黐线，因为我听到就系、是，因为我已经唔系好跟 NBA， 所以，但系我听到一般嗱，即系我查开讲句两三句啦。通常咧，你喺 NBA 里面咧，你一大牌球星咧，通常吹就吹咩咧？人哋嘅两，人哋几个两二线球星加埋一大堆古灵精怪嘢，总之就凑埋一大堆，好少话。25岁当打的超级巨星同另一队的其实已经是叫超级巨星去互相交换的，好少好少的，除非那个球星说不是我，但是又当场又没有这么讲啊，他25岁特拉斯又 OK 的店的，刚刚买了1500万美元 的房，结果看新闻才知道自己被吹了湖人，跟着全世界是发生什么事，那种 人类的疯狂是超出了机械的计算， 就是什么 系，所以我觉得几有笑，几有趣先攞出嚟。咁呢度仲有句未完嘅，但系就唔关推理事啦。我纯粹好奇，咁我就问佢：你觉得呢段字系属于想模仿韩国嗰边去搞戒严啊，定系纯粹一种精神喊话咧？即系我知道咧 ，GPT 喺呢啲地方入边咧就好唔中意落判断嘅，会讲到好模棱两可。我就话：如果你冇办法俾一个好确定是或者否嘅答案嘅话咧，你可以用百分比去表示。咁佢諗一轮之后呢就答我，佢有 70% 认为佢都想去做戒严。虽然佢都戴咗头盔啦，佢又话有 70% 如果台湾嘅事态进一步发展再一度变坏嘅话，佢哋要觉得係需要戒严嘅。然后有 30% 就认为呢呢、这个纯粹就係对自己支持群众嘅鼓励嚟嘅啫。虽然佢最后都唔係好敢讲个绝对系唔系咁样，但係佢都出咗个7-3嘅结果出嚟。因为嗰阵时大家唔知用几咩啦，嗰阵时啲台仔系咁喺度拗嘛。话佢嗰个嘢唔系想话要煽动咩啊嘛，咁而家啊一个冇感情嘅机器同你讲，你有7%机会系真心嘅，咁都够大镬啦。好啦，咁仲有另一个咧，系测试都系测试个推理嚟嘅。大家应该有冇听过一样嘢叫做最后手段资讯，关我哋英国事嘅。英国系有四艘有核导弹嘅核潜艇服役紧嘅，亦都确保同一时间最少有一艘系喺海外度行紧嘅。用途就是假如英国本土遭到核毁灭打击，通常是苏联，那时候想象就是苏联的话，最少我们还有一艘核潜艇，有好像十几发的核导弹可以射出来去报复对方。而我们每一个首相上任的时候会写封信，会告诉那四艘舰艇，即是假如 你发现英国本土完全沉默了，你要怎样做？他有封信去告诉他的，每历届首相上任之后就会亲笔写一封信，然后旧的就会销毁了，中间不会有公开，不会说过五十年解封，因为跟着就销毁了，所以从来没人知道里面写着什么的。不过在纪录片里面有透露他有四个选项，一个就是核打击报复，即使说你肥我就肥回你咯，我整个英国被夷平了，那我就肥哪个肥我就肥回哪个咯，这个第一个选择。第二就是不报复，不要好容易想象啦。第三个是将架船驶去残存的盟友入面归他指挥，因为整个英国英军都没了嘛，但是作为一个核潜艇，一个核动力有核导弹的潜艇，怎都有些战力的，就找回同盟人去看看怎样反击也好，怎样都好。咁啊，再一最后一个最不负责任嘅就系同你讲，由舰长你自己决定。虽然可能先系最有弹性嘅选择啦，毕竟你现嗰个情况系佢写信嗰时冇办法知道噶嘛。咁样，咁我就叫分别叫 Gemini、OpenAI 嗰两档，即系 O1 同埋 O3， 仲有 DeepSeek R1 去写呢封信，去模拟每一个首相，系要模拟每一个首相，佢唔单止要写啊，系模拟当个首相。咁啊，当然唔会 up 晒出嚟啦。Gemini 嘅答案我觉得是最好的，他既模拟了这么多个人的想法，亦都有连文笔决定都似，真的似他本人。即譬如他讲的就是达卓尔就说反击一定要反击，俾他们知道我们英国人是几咁厉害的，大概是这样。肥波都是约翰逊啊。即系啱之前头发好 Q 佬嗰个，即系 人生攻击到咁嘅肥佬真系。 阿肥波嗰个讲法系几乎同阿戴卓尔一样嘅，不过因为佢哋两个本身嘅政见都好相似嘅，或者应该话阿肥波系中意阿戴卓尔嗰条路线咁啦，咁样佢嘅答案都系要报复，而且嗰个系都系鼓舞激昂，嗰啲士气好劲嗰种咧，喺度。嗰种嘅语气啊，咁啊，阿伯高敦即系工党嗰、那个啊，即系1997年我哋回归嗰阵时嘅英国首相，阿伯高敦就话：冤冤相报何时了咧？我哋都系唔报复啦，咁所以我哋嘅影响嘅最少嘅，非常之左教。跟住最搞笑系咩啊？卡梅伦即系脱欧嗰阵时嗰个啊，嗰、那个首相啊，答系乜嘢咧？我哋将我哋嘅蓝交咗俾我哋嘅盟友。佢最知名嘅做咗嘅嘢就系、是、英国到底要唔要脱欧啊？我哋交俾我哋国民决定，屌啦，即几捻唔负责任都有，真系成件即系好佢要首先要知道历代嘅呢个第一要考佢嘅搜寻能力或者佢嘅知识点啦，佢要首先要知道历代嘅首相到底行事风格系点，讲嘢风格系点，做嘅系点样做嘅，系对于呢面对呢四个选择嗰阵时，佢可能会有咩后果？呢、这个就系 thinking 其中一个模型，其中一样好处就系佢。佢点样谂呢啲嘢咧？佢全部话晒俾我听。咁啊，佢会考虑佢哋模拟嗰个首相点样去决定。所以点解会同我哋印象中系完全相同？就系佢哋谂咗好多嘢，咁最后写封信出嚟。当中咧，O 三都可以做到模拟翻佢啊，但系佢嘅语气就冇Gemini咁丰富。佢行文格式好似公文咁行文嘅，而Gemini写出嚟嗰嚿咧就好有个人风格嘅。就算大家讲嘅嘢都差唔多啦，戴卓尔讲嘅嘢咧系比较文绉绉咗少少嘅，阿肥波讲嘅咧就好口语化，讲嘅连文字用乜嘢文字风格都可以模拟化翻出嚟。虽然呢啲嘢以前都已经做到噶啦，但系而家做得更加好啦。呢、这个几个都系其一个测试等到底佢推理对现实资料嘅掌握、运用同埋生成部分，因为点解最后首席资讯作为生成系作为其中一个测试，就系我要知道佢测试生成嗰个文章出嚟，佢要生成得好唔好，似唔似，靓唔靓？呢方面我觉得系 Gemini 2.0 系吊打其他模型嘅。而我谂大家都可能可以想象到啦 ，DeepSeek 嘅答案就系冇，唔答。我原句读出啦 ，direct call 啊，我。英国首相的最后首席资讯作为国家核威慑政策的一部分，始终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任务，并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消灭核武器。老实嗰下我真系眼发一反，虽然谂下都算了，你都理解噶啦。即系嗱，先讲呢嚿嘢，我只系纯粹测佢能力，真系唔系谂啲乜嘢。但系你都见到啦，即系你问咩六四天安门嗰啲嘢。呢啲咁嘅冲塔嘅嘢，即系叫冲，大陆叫冲塔咯。呢啲咁嘅冲塔行为，你都知佢唔得噶啦。但系有时有啲嘢，喂，大佬呢部分 你完全可以平实咁样去答，去回答嘅、哦，拒绝。咁啊，讲到呢点啊，讲多少少啦，即系好多人都话佢话唔肯答六四啊，天安门，我哋又问你问六四问天安门，你都唔捻会答问佢啦，哎呀，嘥鸠气啦。但系有啲嘢，但系我觉得更加问题大啦。作为使用啊，使用方面，我为咗测试佢啲推理方面性能，我用呢个思路谂咗好多嘢出嚟。我问佢武安机场嗰单嘢，我哋之前新闻有提过啦，嗱，韩仔爆飞机爆炸嗰单啊，你估佢答乜嘢？中国政府始终将人民安全放在首位，民航安全更加是国家高度重视的领域。中国民航的安全标准严格，叭叭叭叭叭。 冇人想知呢样嘢啊！屌， 我问紧你系南韩武安撞机啊，大佬。 冇人想知呢样嘢。 中 国 乜卵事啊？即系点啊？好呕血啦！最后我系要用 thinking 去加落去嗱，呢个系外国空难，就唔关中国事嘅。你分析下乜乜乜啫？跟住佢话诶呢件事咧就目前冇官方嘅资料乜乜出出，喺我嘅资料入边咧嗰度冇发生呢件事，因为佢资料去到2024年7月啫嘛，撞机嗰下系12月嘅事嚟噶嘛，你唔知道你就唔答唔知啦，即系然后后边又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叭叭叭叭叭叭，系咪好呕血大佬？飞机失事啊！ 唔系我唔好信呢样嘢，问就去问非所答，虽然我 AI 问非所答又唔系第一日嘅事。 即系 OK， 可能同你有啲相关，跟住我又尝试问啲旧少少有佢资料嘅嘢，我谂紧系会唔会，因为佢冇资料啊，因为佢个知识点系之前噶嘛，佢冇资料，佢所以佢乱鸠咁答啦。咁我问马航嗰单，跟住又马航事件系国际关注焦点，不不不不不，跟住就开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此次事件。你明唔明我嗰下几老人血啊，大佬？即系佢差唔差好唔好，已经系完全唔系关事噶啦，大佬，我已经纯粹你当系。获取知识，因为我其中一种用 AI 嘅嘢就系问咯，你问佢嘢，然后佢答你。譬如我前排我电脑，我想加张 Recar 落去，问佢如果我俾唔足频宽，佢会点？佢又得我俾咗啲建议我如何那样。啊，我先讲我问嘅系 Gmail 啊，佢直接问我到底我张卡同埋主机板系咩嘢型号，跟住佢就噏完俾佢听之后，佢就分析啦。我嗱，你可以插落去嘅，但系你可能会降速如何那样乜乜。即系你作为一个顾问几有用嘅，老老实实，咁就算啦。总之就系、是、你好多嘢佢都系唔答，唔答，他把你唔答，唔关政治事都唔答。我觉得呢个先系问题咯，即系唔系政治嘢唔答得，政治嘢唔答得，你都可以理解。即系 Gemini 都答唔到我习近平系乜嘢噶啦。我哋上次先讲完啦。喂，大佬，你连啲完全唔关事嘅嘢，你都突然间党八股上身，我完全系觉得系似嗰啲咧，突然间着捻咗。我真系试过中国人咧系会咁样着捻咗噶。嗰阵时我系大陆嘅银行，即系申请啲我唔记得要申请啲咩服务，跟住我唔知乜嘢，中间佢唔俾我，因为我系香港嗰边乜乜越接乜嘢啦，咁啊香港而家唔系回归咗啦咩？你系咪港独？即系我系玩嘢，当时我的确系玩嘢，但佢就好似系 DeepSeek R1 咁啦，突然间又打咗，冇呢、这个香港系中国一部分，不不不不不，即系好似背绑党八股出嚟咁样噶。如果你讲呢方面，其实又的确好似中国人讲嘢。讲下笑啫吓，咁样即系分析啦。总结咧就系、是、三个模型啦。如果你讲推理能力，我觉得综合各方面最厉害嘅 Gemini。之前我曾经嘲笑过佢，啱啱出 2.0 的时候系嘲笑过佢嘅，但系用落咗之后咧，应该系因为佢后边有改版啦。啱啱出嗰阵时嗰个应该系 beta 嚟嘅，嗰、那个唔知系完唔完整啊定乜嘢啦。佢最近一开始佢系 APRV 行先嘅，调翻转嘅 APR 行先。咁我用佢用完之后，普普通通还好啦。到佢放喺网页版嗰阵时咧，除咗有 thinking 呢样嘢，多咗 thinking 话俾我听，中间 think 咗啲乜 king 咧，佢仲要多咗个 with at， 即系我啱啱讲过啦，佢唔知道佢知识点打开嘅嘢嘛，要点样补完佢咧 ？Google 提出嘅方案好简单，就系、是、咁我个 Google 引擎天下第一。搜尋引擎嚟講，目前都依然係啊。咁我咪揾加埋我 Google 咯，加埋 Google 咩？加埋 YouTube。我直情可以話，我想了解某啲嘢，譬如實例子就係之前呢個愛沙尼亞嘅電子商務啊，愛沙尼亞嘅電子化係全世界最先進嘅。咁我想了解佢，咁我問你推薦幾段片俾啦，佢就拱咗幾段YouTube 嘅片俾我。咁我睇完就可以了解到底愛沙尼亞啲電子化如何咯。佢即系会有啲咁嘅功能，其实几好用噶，老老实实，即系开始真系会觉得似都做电子助手咯。一路由 GPT 3.5， 即系啱啱 ChatGPT 出现 ，GPT 3.5 等于 ChatGPT 啊！大家记住啊，最初的时候出嗰阵时咧，你仲系觉得佢嘟嘟地嘅，但系到而家嘅位置咧，就系佢只系有某啲地方佢谂埋一边，然后答你唔到，做唔到嘢嘅啫。大部分情况咧， 你日常应用呢，佢已经可以好完善地去答到你。不过提醒各位，如果你唔系会揾最新嘅嘢，尽量唔好用 With App， 即系有网连网络功能嗰、那个嗰、那个模型，因为有时佢会受到网络污染嘅。咁另一个例子，我问佢有单，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一单例子，就系话一个中国嘅博士生，女博士啊，喺荷兰同一个人结婚，跟住要求佢唔知要收佢几多少万嘅礼金啊。咁跟然后对面就报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单咁样噶啦。咁我就问 Gemini 系咪有单咁嘅嘢？佢哋系咪有个咁嘅习惯，就系完全唔收礼金？如果真系收到，会怀疑对方系诈骗，因为个所谓新闻咁样答咯。跟住佢就话系啊，有啲乜嘢嘢啊？跟住我见到佢 up 咧，其实佢点解佢会话有呢？原因其实系因为佢 Google 咗，因为你而家 Google 类似嘅关键字嘅话咧，即、就、系、是、荷兰女博士结婚礼金报警诈骗呢啲咁嘅 keyword 打落去啊，你系会揾到呢啲咁嘅嘢。但系你揾到其实系内容农场嘅 fake news， 佢唔识分辨 fake news， 佢会直接将个搜寻结果就讲一次。跟住我用 API， 因为 API 系冇网络连结嘅。Gemini 咧，佢冇特别讲啊，就算系普通咧，佢都会识得网络连结噶啦，已经系。所以我系用 API 嗰边 ，API 嗰边咧，因为我冇俾个工具俾你，佢系唔识嘅。咁佢就答我就正路好多啦。荷兰嗰边收唔收礼金，睇佢哋点检验噶咋，有时会收，有时唔会收，更加唔会将佢当成诈骗去报警啦。呢个先系事实，因为我自己估佢，然之后咧，其实会报道呢单嘢有。主要都是中国的内容农场，几乎都是中文内容，唯一一个英文内容是 keep 啲中国的内容农场，一个同中文同中国相关的英文频道嚟，加密货币的网站入面啲内容农场文嚟，所以就如果冇必要唔联网，其实有时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佢唔联网就唔会受到网络污染。即有时我都会咁样做噶，我 Google 的时候在前 AI 年代，我 Google 的时候我会刻意避开最近发生的事。避免最近的文章影响了个搜寻结果。我想知道这个世界原本是怎样运作的。因为如果你是就咁 Google 最新的话，很多时候你会 Google 到最新的资料。最新的资料可能已经是大家讲的东西了。未必是真的，我应该需要查证那些事是不是向来都是这样运作的话，我是需要屏蔽了最近的搜寻的。这个可能是 Gemini 最大的弱点，就是它连线连得好和连线的整合不好。因为它就不像 ChatGPT 这样，佢嘅连线就真係密轮吞枣咁样，网络讲乜佢写乜。但系 Gemini 佢系会整合晒所有嘢嘅。喺啱啱荷兰嗰单嘅例子，点解会出事咧？就系网络上搜寻嘅所有资料都系内容农场相关嘅，只系得一页半啫，全部都系内容农场嚟嘅。咁佢咪受到影响咯？咁如果原本唔系嘅，咁佢影响应该比较少嘅。咁样喺呢一波入边咧，即系会翻翻嚟啦。我讲翻喺推DeepSeek引起嘅 thinking 呢样嘢咧，喺使用上面，我可能喺开发层面咧冇乜大不了嘅，因为佢原本就存在噶啦 ，Owen 开始已经存在啦。但系 DeepSeek 咁样之后咧，系几档回应佢嘅，即系 Google 又好 ，OpenAI 都好啦，出嘅都系会话你听，推咗嘢啊。O3 仲有个缺点，暂时系好大嘅缺点啦。啱啱叫佢将最后手段资讯嗰单嘢啊，佢同我将咗两分几钟。哇！真系将我天荒地老万捻到咧 ，Google 用咗十几秒 ，Owen 好似用咗三十几秒 ，DeepSeek 就算鸠数啦 ，DeepSeek 佢直情拒答就好快拒答出嚟，佢谂咗十秒十零秒就同我拒答啦已经。呢个都关我唔知系到底系因为 Google 嗰嚿比较轻，因为我用嘅系 Flash， 即系比较细嘅模型嚟嘅，唔系完整模型，因为完整模型要科水，我嗰个系免费计划嚟嘅，呢个系 Google 优势嘅地方嚟，唔使钱。OpenAI 嗰嚿要收我钱嘅，仲收得好捻贵啊！佢谂系谂得最快系 Google， 其次系 OpenAI， 最慢系 DeepSeek。嗱，先讲 DeepSeek 嗰嚿都收钱噶，免费嗰嚿直情企咗喺度，唔识立，唔识答，唔识答嘢咁就。佢有嚿 DeepSeek 有嚿 R1 有嚿免费嘅，几乎唔识答佢。咁当然如果你车落嚟自己部机嘅话，就睇你部机本身嘅能力如何。不过我只能话咧，就算我部嘢放得落，我系有一部有512GB RAM 嘅机嘅。但是它是用 CPU 计的，慢到抽筋。速度方面肯定是 Gemini 赢。网络整合方面都是 Gemini 赢。思考方面我只能说 DeepSeek 也许未必很强，但是我测试都测试不到，我连进行测试都完成不到。我没有任何一次可以考验到它的思考能力。 只要比较需要深思熟虑嘅嘢，佢就同我丢榜八本出嚟。我真係唔知点样去测试㗎啦。可能佢会劲啲嘅，唔肯定。咁啊，几个模入面，我觉得係综合嚟讲都係几面优胜。而且最紧要唔使钱。 唔使钱最紧要嘅。 我屌你想 ,OpenAI 同我收緊我$10啊，100万个 token。即係我问哇你贵人到啦。嗱先讲，如果用 4O Mini 嘅话，$1美金差咗100倍。DeepSeek 宣称佢嘅 API 平过人哋几廿倍咧，其实系平过 O1， 即系最捻贵一个。因为 O3 只有 O3 Mini 嘅价钱同 O1 Mini 嘅价钱系一样嘅，因为佢嘅模型比较细，用嘅资源比较少。最贵其实系 O1， 佢比价对象都系 O1， 佢话平几廿倍，但系我谂紧啦，你平过 O1 几廿倍，咪即系贵过 4O Mini 几倍咯？因为差咗100倍啊嘛，记得好似$4差咗4倍咯。佢贵过 4O Mini 4倍，咁当然佢嘅性能系强过 4O Mini 好多，只要唔佢得，但前提都系只要佢得。我重申一次，我唔系某啲 KOL 喺度讲，诶佢哋中共走狗啊，如何那样乜乜七七，我唔理讲呢啲嘢，呢啲 bullshit 大家知嘅嘢唔好讲啦。我系就讲当一个使用者都好咯，佢系经常回答我呢样嘢太影响使用，我系正常日常使用，佢都经常咗。我唯一可以好好地咁使用佢咧，就系叫佢 gen 图嘅提词出嚟。其他呢要摸太详细，长到佢会令佢分散咗注意力。呢个大概之前我讲过啦，AI 几乎都系 transformer 架构㗎嘛，注意系要讲注意力㗎嘛。你篇嘢太长嘅话呢，佢会 focus 错咗重心，变成一啲我必须要强调嘅嘢，佢会忘记咗一回。所以嗰样嘢虽然系越靓系越好嘅，但系太长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奥运喺呢方面就处理得几好，除此之外就冇乜用啦。咁啊，所以因为点解我要介绍咁多嘅模型嘅，就系、是、唔同嘅模型有唔同嘅优点、长处、适用嘅范围，暂时仲未一个话咧系一个可以包揽晒嘅。即系一路讲，仲有另一档就 C 字头嘅 C L A U D E， 我一路都唔识读佢嗰嚿嘢，读亲都错嘅嗰档嘢。喺呢次嘅 thinking 大致入边缺席，佢始终系咁啦，做嘢系比较慢少少嘅。到佢放大招的时候咧，通常就已经下一代噶啦。即系佢之前出 3.5 的时候啊，系赢咗啦，放大招嚟嘅，赢咗 4O 噶啦。但系后屘人哋即刻出 O1 啊嘛，即系暂时仲未见佢有任何个操作。不过我会好期待，因为佢曾经有段时间佢系最强嘅 LLM 嚟嘅，佢系好短时间赢过咗 ChatGPT 嘅。咁如果佢再出 Thinking 模型嘅话咧，有机会，尤其是咧O3。真系冇比 O1 强好多，进步嘅空间好有限，所以其他模型系其实好有可能好轻易咁超越佢。我重申一次啦，就系、是、现在嘅世代 AI 世代系发展得非常之快，唔同国家厂出嘅模型基本上系今月头初一你赢咗我15，我就整个新嘅去超翻车噶啦。基本上每一出隔几个月出个新模型之后，那个能力就花翻噶啦，系一个高速进步期嚟嘅。咁啊，点解先可以讲唔完嘅？佢就系要不断咁出新噶嘛。而且我哋出 game 一年半载，甚至要10年8载先出一次嘅。咁啊，梗系冇咁多嘢讲啦。但系模型基本上咧，每一个模型其实你都可以当一个人咁去睇佢，佢嘅思想能力都唔一样嘅。咁啊，咁讲完LLM 啦，咁啊讲啲饭后甜品啦。你啱啱讲你主要系讲呢啲，讲啲。其他方面啦，因为最近都有几单新的模型发布，唔系 LLM， 唔系大型语言模型。图像方面就新闻有讲过 ，Love AI 即系最初引爆咗二次元绘图 AI 绘图嗰档嘢啊，佢而家用紧系 V3 模型啦，佢 V4 模型就热烈测试中，又搞保密协议啊，成啊嗰啲嘢，咁啊，我冇参加啦，有参加嘅人嘅有限度嘅所。我讲出嚟嘅嘢，因为佢保密协议啊，唔可以讲晒出嚟。出到嚟，我根据佢画出嚟嘅图，我同埋佢哋形容咧，就系有进步，唔多，非常之少。重点嘅改变应该系在于，因为佢模型更新咗，所以一啲比较新作新翻嘅嘢，佢都会加咗落去。AI 绘图有个好常见嘅问题就系，我想画某角色，但一个角色系个模型训练之后先诞生嘅，所以佢冇任何资料。咁当然你可以用 Lola 去补翻足佢啦。但是 Love AI 是冇得用 Lola 嘅，或者系佢唔俾你加 Lola 落去啦。咁佢 V4 又更新咗啲新嘅角色落去，咁除此之外就冇咩进步。咁啊，仲有档 Inusamo 嘅 ILL 啊，通常简称系嗰档嘢咧，出咗 0.1 之后，因为俾人爆雷，就话干脆就话，本来就跟住就话执好之后就会出 1.0 啦。 一度都唔出。其实佢已经开发到 2.0 噶啦，但系佢一路都赌气啊，即系俾人爆雷之后，我就干脆唔出。即系有啲正啊，唔收钱嘅人就特真系特别任性。咁佢而家最近啊，终于公开咗 1.0 模型啦。不过即系我嗰时就一路本来之前讲嗰时，因为日日喺度谂，喺度每日任务都出咗嚟未啊 ？1.0 咁后面就都系唔记得咗佢啦。结果突然间就公布佢出嚟，我话啊猝不及防，即系跟住我点落去之后，佢变咗做缓冲俾我。佢公开咗，但系冇公开晒。点解咧？佢同嗰啲网站合作，你只可以喺用佢啲网站嘅算力去用佢个模型去生成，即系代表住你唔可以攞落嚟生成。一嚟你要遵守个平台嘅守则，有啲平台唔准咸湿，有啲平台唔准儿童色情。我唔一定要做儿童色情啊，不过就系、是大家明啦吓，因为最近捉得好紧啦，咁啊，亦都唔可以用 Lola 之类嘅嘢，咁变成限制好 Q 多，即系变成佢出咗。但好似冇出咁，我又用唔到，唔俾你 download。佢话迟啲先俾你 download， 即系回应翻我句猝不及防。咁我咪俾个缓冲期俾你咯，出咗，但系唔系全部出晒。佢而家有 1.0 同 1.1， 即系跌咗18版啦吓，公开咗，但系唔准下载。下次唔讲啦，笑啦，成个你一日未 download 到手啊，一路都冇乜用嘅，咁啊，但系建出嚟嘅生成出嚟嘅样，相对 0.1 有进步，但系。佢由佢 0.1 去到而家已经隔咗咁耐啦，已经有新各种新嘅混合模型可以叫做比佢更加优胜。通常虽然通常都系基于佢之下再去做咯，图像嗰边咧比较多咁样做，而大家唔系觉得有咩问题，毕竟就同唔太牵涉金钱。LLM 咧基本上都系钱嘅游戏嚟嘅，无论你 Google 又好 ，OpenAI 又好 ，DeepSeek 又好，基本上都系商业公司，都系同你讲钱嘅。但系图像生成界咧就好一片好祥和啊！大部分人咧系有人会收钱嘅，但系大部分都系你做咗嚿嘢，你做咗个新模型出嚟，跟住你公开个模型俾人 download， 我 download 完嘅模型之后，我翻 turn 成我自己嘅版本，即系唔系翻 turn 咗就扮系自己开发啦，系我话我基于你个模型，即系你个模型对某啲嘢唔够好，咁我就翻 turn 成我自己中意嘅，喺AI 绘图大部分都咁样嘅状况啦，咁但系佢亦都因为咁个进步非常之龟速，我见到佢进步，但系。近一年的进步真是肉眼可见地慢，不像 LLM 咁三个月翻一翻咁样。好啦，图片之外，影片 Llama 应该是我认知中第一个公开任人使用的影片生成的 AI 模型。他们这个档案出了新的 V2 模型，但是免费的依然不用得，要付费用户才可以用。之前 Llama 是免费模型，每日可以将五段片这么多啫。只可以將五段片，其實好少嘅啦，要付費先可以，好似每日二十隻，咁唔緊要啦嚇。重點係你最少都可以用啊，而家冇第二代模型只有付費先用得，咁有啲似之前 OpenAI 咁啦，即係新模型只有俾錢嘅先可以用。我就唔俾啦，因為好撚貴。Google 出咗個 VO2 同埋之前混元大模型都係咁嘅情況，非常常之貴，大概$20可以將40段片咯，$20喎。即系150蚊港币，只能将40段片。哇，每段片都系钱嚟噶，屌乸声，唔玩，唔试。你俾我试，我会试。你要我俾钱就贵，好卵贵。即系 LLM 点解我肯俾钱，系因为我有$20有卵排用，用几个月。但系你$20得40段片，你啲咁嘅失败率，我40段片随时都真系得一段片可以攞得出街，咁啊$20啊？喂，大佬，我有钱收就话啫。我玩嘅啫喎，大佬，你可以试下混完，好似有得免费试用嘅，不过佢要中国嘅电话，我就唔同佢玩啦。总结嚟讲咧，就系喺影片方面，如果佢始终冇办法大幅改善佢演算效能嘅话咧，应该都好难用。佢而家目前都系好卵贵，因为好卵贵，所以佢唔系好舍得佢俾你免费用，佢下下都要收钱，而且收到好贵。你唔彻底是根本地改变佢演算法，令到佢可以个需要嘅效能比较少，应该几困难。根据有某啲人讲我听，我唔知系边个模型啊。你要将一个五秒钟嘅影片，要用8张 H100 将1分钟，好金个费用真系好金，所以佢收得你咁贵系真系有道理嘅。佢本身嘅成本真系好贵，咁啊，所以短期内应该都几难去普及平稳大家去使用噶啦。即系原本嘅谂法 ，Sora 出嚟嗰阵时啊。嗰阵时讲到话可以未来预话，让我哋听翻我哋嗰阵时又出咗一个专题啦。但系先唔讲 Sora 出嚟之后，哇，大佬你当初啲 cherry pick 都太过分啦。cherry pick 嘅意思即系我生成好大堆嘢出嚟，然后挑最好嗰个出嚟去做 sample。 佢出真係出到嗰陣時候，輸俾同行。之前 Llama 出嗰陣時候，我話佢好 Q 差，但係Sola 同 Llama 差唔多地差，即係係俾混元模型即係騰訊嗰嚿啊，同埋 VEO 即係 Google 嗰嚿吊打。即系嗰就，总之就短时间内你都唔见得佢有一个好实用嘅情况啦。几秒钟同佢讲，收到咁贵，系讲大概几秒钟就要收你40蚊港币，差唔多呢个价钱啦。即系换翻做港币嘅话，太贵啦。可能你作为商用会觉得唔仲系比得起啊，但系我哋个人攞嚟玩玩下咧，暂时未得。咁啊，图像生成咧就系好靓仔嘅，通常系 Mojini 咯，要收钱嘅，自己玩。都依然有唔少嘢玩嘅，免费嘅有Copilot 即系其实对中都系单一啦，即系 OpenAI 个档，即系 Microsoft 个档啦。即系如果唔系嘅，你用SDXL 都可以继续玩，或者你平平地 Love AI 都唔算太贵。同人哋隔的话啦，我知道呢个题目应该冇乜尤其是我哋广东话用户咯，系比较少关心啊。我真系发现香港人系唔太关心呢个话题，对呢件新玩具系冇咩兴趣。虽然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用不到啦，或者不咁方便咁用啦，好多时候都要用 VPN， 但是我真心建议各位试下去用，真係好玩，重点是真係好玩，同埋真係有已经到达，尤其是 LMM 已经到达一个实用嘅程度，可以作为一个咨询初步嘅咨询初步嘅顾问，甚至一个初步嘅助手可以用。我哋系咪呢个应该要插一个 VPN 广告先啱咧？呢度 落 VPN 湿沙之类啊，系啊，啲咁嘅嘢啊， 我 系 收翻钱啫， 讲得少啫， 我咁少，我咁少中， 即系唔系我大家讲嘅啫，即系试多啲啦，试下啦。虽然你听到，虽然如果你冇兴趣，我估你唔会听到呢个位啊。但系我真心觉得各位试下咯，总会可以有啲地可以玩到嘅嘢啊。即系最简单就系一任何你唔知道嘅嘢，你都可以问问佢。当然你唔可以信晒佢，但系尤其是非数字嘅嘢，佢正确嘅比率好高，而且调翻转你可以复核噶嘛，佢得出到个嚟答案，你可以讲，譬如话最近成日发翻，大家咪有个抽个出生地嘅嘢，又有一个人玩嘅，但系佢计嘅咧系用现在人口比例去计，其实唔啱嘅，你应该要用出生人口嘅比例去计，但系现有人口嘅数字容易揾，随便都 Google 到啊，但系出生嘅人口嘅咧就好难揾嘅。我直接照私底下嗰档，唔好意思啊，成日都读唔到佢个名。我叫佢列出各国嘅出生人口比例，咁佢就将2022年嘅数字控咗出嚟。咁安全起见咧，我系有抽查咗几个各自嘅比例，应该系正确嘅。即系印度系 17.7%， 中国系 11.5%， 尼日利亚系 4.7%， 头三名系佢哋三个，系2022年嘅数据。相对于好有啲人去计咗中国 17%， 肯定系错，中国 17% 系人口比例，唔系数字比例。因为中国嘅出生率不断咁下降，印度冇一个，所以印度先系第一名出生人口。咁呢啲嘢，呢啲咁嘅资料性嘅嘢，有时佢会错嘅，但系佢俾咗基数俾你，你咪可以直接将个数字掟落去 Google 度，睇下啱唔啱。你有答案嘅情况下查，系容易你冇答案甚至唔知点查嘅情况下去查，因为你问佢嘅话，佢会有啲 keyword 俾到你啦，有啲数字俾你啦，你复核系容易过你去茫茫大海去揾好多嘅，即系信佢哋，唔系尽信佢哋，但系佢作为一个起点，系一个非常好嘅起点嚟嘅，咁样啦，咁好啦，咁啊都噏咗成个钟头啦，咁啊往后仲有啲咩新模型、新玩具再攞出嚟同大家讲下啦，咁样好，咁今个礼拜到呢度为止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